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真系次次咧，我哋做节目就话唔够讲一啲嘢。 系啊，成日都系咁。 点知讲下讲下咧，东又扯一啲，西又扯一啲咧，就发觉，唉，上一集又漏咗条尾啦。 成日都唔够时间讲， 够时间讲。 咪咧， 今次继续同大家讲下咧一啲乡野奇谈，就系、是。那部分就是关于一些落葬的奇怪怪的东西。今次呢，盈熙就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啦。上次呢就很兴奋被雷劈、真的劈到呢那家人又命硬，好东西啊，那不死得。 最正是劈到现在都还劈着嘛。 跟着就，但是当那族人搬走了之后呢，就加惨了，那些住户为什么我住这一段就成日被雷劈的呢，心照啦有些东西。咁你只能夠估計就係可能佢個地層有好高含量嘅金屬喺裏面啦。 嗯，即係唯有可以 咁解。可能係鐵啦，咁你咪成日咁劈落去咯。咁當然現代化嚟講，你咪裝多啲避雷針。 真係好慘。 咁啊係咯，冇 劈極都係嗰點咯，仲要 係啊，真係好邪，就係嗰個區域，仲要係某一間屋 嘅，即係總之係嗰個point， 某一個落位點就係、是。我就是劈你的禅房，你吹什么，我就是要劈你的天台，你吹什么， 真的很惨。 你跟我天玩没得玩的，这些 输硬的。 输硬，总之你就年年贡献这些电视机啊、洗衣机啊，或者全屋的电视啊，贡献出来就可以 了。一年一部这 样。不过讲起除了被雷劈之外，其实有些就是人为的因素。嗱，頭先我話齋就係個風水師，冇錯，佢點咗個明月啦，嗰個明月的確係靚，但佢冇估到就係嗰個地理環境令到佢成日俾雷劈，所以佢計錯數，令到佢明即係家道中落啦。 即係呢啲算漏啦， 即係算你人算不如天算，就係算漏啊！呢啲係自然環境嘅影響啦。但係今次嘅人為因素咧，就係關於得罪風水師都冇好下場嘅，原來。 哇！頭先喺咪後聽你講。即係啱啱節目之前聽你講 presentation 嘅時候講，我真係覺得即係唔可以得罪嗰啲， 係好毒噶， 好毒，毒得好緊要。 即係如果大家都以為話大不了咪可能係落到嗰啲五鬼符落去啊，整下你啊，或者係將嗰個牛山移歪少少啊，你知啊，有啲唔多信任你噶嘛，即係可能話個客要求點揾到個墓地，跟住就同個風水師可能傾啦，咁啊即係個風水師已經點到話希望大家平安可以咁樣處理嘅時候，你又唔滿意啊，又可能對於一啲選料啊、日子啊又唔滿意啊，又諸多機格啊，咁個風水師咪整個輕則佢咪最多移下個牛山咯，即係可能係東北方位會旺你嘅，佢咪將佢移。歪15度噶嘛，唔知道會有咩效果噶嘛。咁但係你得罪佢已經呢啲已經好輕強噶啦。 係啊， 但係其中一個咧就仲慘， 真係好毒。 係毒成點咧？ 係咯。 咁話說呢一家人咧就都唔算話好有錢噶啦。不過咧就可能對於即係老人家過世咧就隆重其事啲，想即係風光大狀啲啦。咁啊，於是乎就做得好好睇睇，又請個堪輿師嚟。點月啊，成啦咁，咁但係喺個可能喺找數上面咧，就大家有爭拗，即係可能即係尾數嗰度嗰個處理個方法，或者係佢要求做多啲嘢，咁又要收多啲錢噶嘛，咁但係傾唔掂數。OK， 個風水師就照同你做啦。但係佢今次咧就比起你轉牛山仲惡毒，即係我哋成日話你要按翻個鄉例嚟到撞噶嘛。有啲真係會係好，我一陣間會講係點撞法噶啦。有啲真係會咁撞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係嗰個鄉，唔係行嗰條鄉規，你咁樣做法咧，其實某程度上對於後人的心理壓力很大啦，又或者是對於你那個先人是很不敬的。 是 啊， 各處鄉村各處禮嘛，他怎麼撞呢？不給錢嘛。 是啊， 我就張副棺材打洞撞，已經夠驚了吧。 是啊， 不夠毒，是倒轉撞， 即是頭向地， 頭向地啦，毒味死味。 但我又覺得神奇喎，但你落葬嗰下，你 suppose 你啲屋企人 嗱，其實係咁嘅，個風水師咧就都讀噶啦，佢咧就先揾啲土工咧去照翻個儀式，照翻個時辰去做好曬所有嘢，咁啊跟住咧就散水啦，啊即係處理曬啲儀式就諗住完噶啦，咁、但係你都知道身份未咁快立到碑噶嘛，佢都係啲人事後再整噶嘛，整靚啲噶嘛，佢就趁咧即係佢哋啲家屬走曬啦，處理好曬啦，佢就再揾土工嚟整鬼佢，好毒噶其實，我唔明點解佢要毒成咁啦，可能之間個爭拗真係太過劇烈啦， 係咯。 刮刮刮刮翻起嗰副棺，然後同我整個深坑落去，就將佢倒轉撞， 真係好毒。 其實咁樣有個咩意思呢？第一樣嘢就一定係六畜不靈嚇、家宅不平安嘅啦，已經搞到 一定有 嘅、大家都知嘅啦。因為一嚟就係佢本來你第一次撞嘅時候咧，佢已經受緊地氣嘅啦嘛、已經受緊個地運啊嘛。你掘佢出嚟，某程度上已經掘斷咗嗰個氣嘅啦嘛。 即 係我哋俗稱 斷 啊，咁已經斷咗氣運嘅咯。咁已經即係話呢個地方有機會已經被破壞啦。個龍脈有機會已經被破壞啦，個龍氣。咁再加上就係佢叫佢掘深啲，咁啊更加啦。即係你動土已經唔啱啊！你動得咁深，仲要係。咁已經有問題嘅啦，咁啊會令到嗰個家族個運勢更差啦。不特止，你仲要將個先人倒轉撞。咁其實倒轉撞嘅意思咧，就係話要你絕子絕子絕孫啊！ 哇，真係係 啊，係去到咁嘅地步嘅，仲要令到個先人係叫做永不超生啊，唔安樂、因為你倒轉咗咧，你受嘅氣場又唔同啊，化嘅時候都唔一樣啊嘛。同埋嗰條屍咪永遠都揼住個地咯。即是说当你再起骨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啊，一堆东西了，变了。 因为散了嘛。 散了了。是啊，变了一堆东西在深坑上。 是 如果那个棺木化了的话，你就更加精警了。 就跌散下去了。 你会明白啦。即是基本上它等同于死无葬身之地是一样的。 是。 但是这件事呢，他们没有发现的。就倒转了葬是没有发现的。就由嗰陣時開始咧，死嘅死，傷嘅傷啦，特別係男丁，選男丁，死好多男丁，即係孤兒寡婦多啦。咁、到唔知死剩一個兩個嘅就嗰陣時係，咁於是乎咧就到咁上下期，佢哋嗰個鄉例又好似香港咁嘅，即係好興唔知舊七年定六年到又係咁樣就起骨啦。咁就副官仲喺度喎。咁啊起骨啦，一起打完放低嘅时候，一开个盖，你就谂到啦，个头啊、脚啊、手啊，全部咪 一堆啊， 一堆喺侧边咯。跟住啲人就其实系未起棺之前已经奇怪嘅，系乜嘢咧？就系啲土工话俾佢听，你个棺材打洞嘅，已经奇怪啊。跟住就要用九牛二虎，即系用好多方法将佢咁样摆翻平啦。到拎翻上嚟嘅就哇咁样嘅，咁就系乱晒龙啦已经。后来先至知道揭发翻呢件事，就系原来当年个风水师整鬼佢。 哇！但真 系 好毒， 好毒噶呢招。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喺做呢方面嘅嘢嘅时候，究竟有冇伤害过呢个风水师啦？即系呢个堪舆师，你讲过啲咩说话，或者你做咗啲乜嘢令到佢觉得你好恨憎？ 但是咁调翻转咁讲啦，呢啲即系损人不利己。 系，但系咁讲下，即系个堪舆师做啲咁恶毒嘅嘢咧，其实佢自己都唔会好过。 系咯， 系啦， 吓，即系呢啲真系两败俱伤 啊！两败俱伤啊，最终系啊， 但是 你为了钱而做这个什么，就是为了因为钱的问题就这样害人也都是不好啦，当然 是、啊、 即有什么深仇大恨会搞成这样呢，真是这方面真是要问他们了，究竟你和堪舆师是不是本身有仇，定是这个仇家本身就是扮堪舆师来整鬼你呢， 真是真是好毒， 这个都不够毒，還有一個 都很毒的、啊、那 個也很毒，就 是那個呢就找不到那個根由了，已經 即完全不知道什麼 事、啊、是不知道的了，但是都只 是聽過一些人說、嗯、就這一件事其實就說是發生在、日本仔打仗之前的，是即又是民國那時候的、啊、就有一家人呢就、他們就落葬了，那個棺材就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了，那個阿爺那身就照落落而已，沒什麼特別的、嗯、一切、嗯、但是、又是啦，因為到這麼上下又會 起骨的，他們、 嗯、 那起副棺上來一開呢就發現老爺的、那個頭腦、 嗯、 下鱷和上鱷之間裡面呢有眼釘、 嗯、 有眼釘、啊、那眼釘呢就不是很大粒的，即不是 很粗的、嗯、但是 很長，但又不是棺材，棺材很粗很長的嘛， 是、啊、 它是長但是呢不粗的， 即是幼身的， 那就、嗯會見到它呢就穿過那個，其實因為我們化曬的時候呢剩下骨頭嘛， 是、 啊、那你變成就是、上下鱷之間其實穿窿的嘛、 嗯、 但是它見到那個眼釘呢就釘了下去棺材底的， 即直情嗰釘嘅釘口係跌喺， 即 係 口裏面喺口裏面嘅、 嗯。 如果你就咁喺表面睇，你睇唔到噶。即係如果話嗰假設你嗰陣時做緊大殮嘅時候，即係冚蓋之前，你去瞻仰遺容，你係睇唔到裡面係有眼釘嘅。原來， 嗯、 但係佢哋當起骨嘅時候，打開個蓋就見到呢一副骨嘅呢個位置就有眼釘， 嗯、 釘到落棺材嗰個棺材底喎。 哇！即是釘實了的， 釘實了的，亦即是好像你可以幻想到就是這個人是一個蝴蝶標本一樣，科學家捉到這隻蝴蝶製標本的時候將我眼大頭釘釘下去那個頭腦一樣，個原理是 exactly 一模一樣， 又是深仇大恨來的， 那家人不明就裡，當然即你這樣做法就令到會有什麼事，一會再跟大家說就是跟住佢哋去揾呢一個即係地去問個地師啦，即係又係嗰啲起骨嗰啲武功同埋風水師咁啊，即係都識呢啲嘢啊嘛。佢見到咁樣樣嘅情況，就問起呢家人啦。即係呢家人亦都唔明啦，點解會咁嘅咧？咁啊，個地師就話：你哋以前有冇得罪過人啊？咁或者呢你哋個祖先有冇得罪過啲咩人？要做啲咁深仇大恨嘅嘢咧？咁 係咯， 佢哋都冇諗。完全想不到是什麼究竟、啊、即到現在都沒辦法查到根由、 嗯、 但是這一件事所帶來的禍患是什麼呢，他們推測就是即是說在這副棺在、過夜的時候有出過問題啦、 啊、 為什麼這樣說呢，大家都知道按鄉下的習俗呢很有趣的，會停條屍在家裡的，其實 是 咁條絲，但係條絲咧就會放落棺材， 嗯 啊、放落棺材，但係個蓋唔冚啦，咁、 嗯、 就過夜嘅，咁啊方便啲鄉親鄉里去所謂瞻仰遺容啦、啊 嗯、 停幾日啦，通常佢哋就應該係諗到就可能係呢幾日期間裏面俾人做咗手腳啦，係咁啊，但係佢哋諗唔到究竟同邊個有深仇大恨啦，或者呢個老人家究竟同。有没有得罪村里面的人， 没 有办法查究了。但是这件事之后所发生的呢，就是他们的子孙，即是有一些人呢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有缺陷，即是出世的时候有些缺陷，例如兔唇，例如是哑的、又或者是本身是、有啲低低能能咁，即係弱智嘅。 嗯， 咁就陸陸續續有呢啲出現，當然都有啲人係正常嘅、嗯啊、但係都會覺得即係成個家族個運勢其實一直都唔好， 即係一路差， 頭碰着黑咁，好似、嗯、即係 可能有一户人，即係有一房人，佢做緊生意嘅，可能成日都殺出個程咬金啊，或者係無釐啦間要賠本啊，又或者係有一房人就因為生咗個 K 胎出嚟，咁啊變咗弱智兒童，咁又要養佢。你知道大陸啲醫藥費幾貴㗎啦，即係變咗就係長貧難顧啦，又係。佢哋都唔明呢個情況啦。跟住個地師其實都有解釋，就係話因為你個祖先按到你個口應該係含住嗰啲叫做豬啊或者金錢啊用嚟引路㗎嘛。係 啊。 但係你嗰個祖先俾人咁樣封死咗，就變相就佢唔講到嘢啦。唔講到嘢嘅時候，佢又釘咗喺嗰個棺材上面，其實某程度上係咒佢咯，咒你走唔到咯，或者其實佢個魂頭根本走唔到噶， 即 係可能停留咗喺某個地方， 即 係 就咁俾得釘住 咗，走唔到咯， 嗯， 好恐怖直頭，即係變咗，即係點樣處理都處理唔嚟啦，即係就算個地師都話你就算起咗腐骨，呢個祖先個靈究竟去咗邊咧？你解咗嗰粒釘之後都唔會揾得翻。 因为已经走甩了， 因为佢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三魂七魄的嘛，第一条当你那个人、要离开的时候，第一魂就是上天嘛、 嗯、 第二魂落地嘛，而第三条魂就是跟尸走的嘛，他现在钉那条尸就是跟那个魂头、 嗯、 就是钉了下去嘛，但是不是钉在尸身上的，原来说即是你不知道他几时 落钉 又可能他揀了一些不好的时辰来这样做的时候就空上空啦、啊、变了就是问题更多啦，又或者他钉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咒语啊仪式的事， 或者有没有浸过什么事， 有没有浸过什么事令到这个魂锁住在某一个地方走不到呢、嗯、那他们都没计了，已经说、嗯、唯有就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方法引到他回来咯，咁 系、 啊、当然即系起个坟，你都要执骨噶啦，照做噶啦呢啲嘢。 咁呢啲系一定要做噶嘛。 但系佢都冇办法啦，即系事后都冇办法去再深究啦。 嗯， 系咯。 即系呢啲，但系即系我又觉得有时即系为咗啲即系为啖气又好，或者钱都即系虽然冇即系唔知系咩原因啦，但系。其实真的做这些事真的很伤阴德的， 是啊，为钱那个就当然摆明折堕了做这些事、啊、但是你说后面那个是不是遇着仇家做了些什么， 你因为你的家族自己都不知道、 嗯、 那就没办法了， 即是其实他们变成可能又继续即那个运势会继续 差下去，不会好咯、啊、是啊，即是 你说想飞黄腾想发达没可能， 即想救都救不回 来，救不回来叫做是啊， 即系点解要咁深仇大恨咧？是啲嘢 系啊，即系讲到呢啲执骨起骨，一听见呢啲故事，其实某程度上都几心痛。 系啊， 即系因为毕竟就系嗰个人都死咗啦、 嗯，都走咗， 都走咗咯。你仲想点啫？咁但系谁不知就系你都要人哋死唔眼闭咯。 喂，即系我觉得你为即系就算嗰、那个即系嗰个裸葬嗰、那个，即系都走咗啦，即系证据都唔喺度。但你而家做紧嘢，你系伤紧， 系攞条丝嚟泄粉啊嘛， 系， 跟住就伤害人哋啲家人啊嘛，变相就系、 是，即系你嗰啲唔止系害紧嗰个人，你系害紧佢身边嘅人喎， 系啊，好毒噶其实， 系咯， 真系啊，吓， 即系我谂系呢啲唔系啲咩天，即系唔系啲好大嘅仇恨咧，唔会做到咁绝嘅应该， 系，好啦，咁啊讲到执骨啦，你头先啊咪后嗰阵都有好似有分享过啦，即系关于。一个亲人啦、啊，即系喺和合石执 啱啱 执骨又遇到啲事情、啊， 咁咧就即系因为你都知诶，头先我啱啱上一集讲过和合石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出名撞嘅地方，咁、 嗯、 咧、 嗯嗯、 我就有屋企人咧系好早喺我好细个嗰时啊，咁就过身，咁就都嗰阵时系嗰时都仲有土葬嘅，即系而家就相对地而家卖少件少 火葬啦， 系啊火葬啦，咁、啊、当年都仲有土葬嘅。咁咧佢就即系安置咗喺和合石一个哇好高嘅一个，即系差唔多临近山顶嘅位置。咁、 嗯、 咧就因为其实我哋嗰度以前系叫做咩啊？叫做租噶嘛，即系租。 佢个形式就咁嘅，呢、這个叫做公家嘅坟位啦，啊、就唔系话永久嘅、啊，有年期限制嘅。 系啦，咁唔知 六年。 十年我記得、 啊、有六年有十年的、啊、 我記得當年是十年的， 如果最便宜的就六年了、啊、價錢便宜一點，不過你六年後你一定要起骨， 是的、啊、那我家、就是、人就是十年的，十年位來的、那個 okay、十年後要起骨啦，這樣那又是 要搞大輪，又要即就啱啲日子啊、時間啊咁樣，咁啊要氣骨，咁啊誒相當唔錯啦。但係當然我冇戴口罩面望佢啦，咁樣。咁啊氣骨成個過程係都幾需時嘅，因為又要刮泥啦，又要即係要抬翻佢上嚟，之後又要唔知洗，又要 洗骨啦， 洗骨啦咁樣。咁咧就誒、當時年少無知，我應該我 around 應該八歲九歲都唔記得咗，即係讀緊小學嘅年代。咁、 嗯、 你知道一個小朋友去到呢啲咁山卡嘅地方，咁啊又冇嘢做，又坐喺只叫我企喺度，又唔知做乜。 咪戇居居咁，四圍望咯。 係啦，咁你 即係 戇堆堆咁啊，跟住就周圍行嘅啦。咁阿媽嗰啲即係千叮萬囑，你千祈唔好周圍走，同人千祈唔好行嗰啲。即係見到人哋冇即係 唔好亂叫啊！ 唔好亂叫啊！唔好嗌你個名啊！好、多嗰啲。 唔好話阿伯你邊位？可能你見到嗰啲唔係你嚟。 即係你知細佬興嗰啲見到啲字就會讀嗰啲咧。 顯孝， 嘟嘟嘟嘟咁樣， 跟住實俾人巴頭嗰啲。 即係嘟嘟嘟之霧咁樣， 俾人揼頭啦！即刻衰仔咁啊！對唔住對唔住，呀細路仔啊，見有怪莫怪咁啊！ 實有呢啲咁嘅奇怪嘢咁啊！咁話説咧，當年咧。咁我就係即係自己行到身水身汗啦，因為好熱啊嗰陣時係，咁啊行到上去嘅時候咧，咁啊我就即係坐，即係佢哋喺度即係處理佢哋要處理嘅大人處理嘅啦。咁我哋呢啲小朋友就企埋一邊，企埋一邊， 係啦。 咁啊當年就同緊我啲表弟妹啦，係啊，或者我唔係表弟妹，我啲表哥表姐，咁啊佢哋大啲嘅，我中間斷層嚟噶嘛，咁佢哋好大。咁佢哋幾個就喺嗰啲即當年仲興玩 Game Boy 年代，咁佢哋喺隔離玩 Game Boy， 我就喺度望啦咁樣。咁咧唔覺意地咧，我做咗喺呢一日嘅時候，我做咗三件錯事。第一件錯事，我踩咗人哋個墳頭度，因為我唔夠高，我騎咗喺人哋個墳頭嘅上邊，趌高咁樣望嗰啲。 即唔係。即不是那個佢嗰個地台， 唔係地台， 係個碑上面。 碑上面 ，OK。 我踩咗上去，咁但係咧，但係點解會踩到上去咧？係因為側邊有張凳仔，跟住 點解有張凳仔？ 唔知點解張，即係我估係即係人放低咗張凳仔喺度，我就 揼到你咁敢踩。 係啊，我唔識啊嘛， 係。 咁我完冇嘢噶嘛，係啦。咁我做咗一件第一件錯事， 係踩上個頭。 係，我踩咗人哋頭度啦，即係其實咁啊，第二件錯事啦，第二件錯事，咁我哋又玩啦。咁啊，我哋喺度倾， 你咪踩爆咗个头？ 冇踩爆，我个当年冇，当年未有， 冇咁大份啦， 冇咁大嚿， 嗰阵细路仔啫， 细路仔啫嘛。 OK，OK，OK。 第二件错事，咁啊，因为当时咧嗰、那个即系而家我知道而家嘅话费就相对地就比较之健，即系嗰个设备比较健，即系比较完善，有厕所。咁当年系冇厕所， 乜都冇嘅， 系啊，乜都冇， 就地啦。 我就系一个唔识度嘅，我喺人哋个喺人哋嗰、那个。间屋啦，我点样讲？喺阴宅嘅后边 后土嗰度， 系啦，我就 屙屎屎， 屙屎屎， 后土屙屎屎饮尿尿， 系啦，跟住就咁样啦，好开心，因为好急啦，咁 你大镬啦你， 跟住做咗第二件错事，跟住第三件错事就系我望住人哋一个即系人哋一个啲坟啦，咁、我哋又喺度开望数咯，一二三四， 最罩忌呢啲， 跟住数啦，数，跟住数下之后，我又望住人张相，咦？点解咁老嘅？我好跟住我哋数嗰阵时，阿妈老啊，数下佢几岁？哇，咁老嘅咁样， 咁衰嘅真系。 跟住我就连续做咗三件错事。 O K，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我嘅报应唔系 我嘅反应就出现啦。 嗯， 咁啊，话说咧，我咁啊，其实当日就相安无事，咁啊，完全冇事，行落山又冇嘢。跟住咧，我就开始咧，第二日开始我就发烧啦，不断发烧。咁啊，你知你細路發燒冇問題啊嘛，睇醫生啦。 以為即係多數都係啦， 凍親啦、撳親啦、冷親啦嗰啲啦，咁啊就即係去咗睇醫生啦咁樣。咁啊睇咗醫生睇咗兩三次，睇極都唔好，一路都唔好。跟住咧，我無啦啦就個身咧就開始出啲紅點，但又唔係出疹，因為我出咗噶啦，即係一定唔係出疹。咁啊，跟住就出紅點，但啲紅點好奇怪嘅喎。 但佢又唔係，佢係即係佢有啲好似血點咁咧，好鮮嘅鮮紅色嘅點點啊，出到 我有印象係啦， 啲身啊出啦。咁啊， 唔似麻疹喎、啊，如果係咁， 係啦，一定唔係麻疹，因為我媽就話我好細個已經出咗麻疹，所以一定唔係 啦。 咁跟住咧。又出咗水痘，更加唔係， 更加唔似 係啦，水痘都唔係， 似係一啲敏感咁嘅症狀， 似敏感啊。跟住但係成個身開始出咯， 啲血點嚟嘅， 紅色嘅，好鮮嘅紅色。跟住就開始，跟住我個人咧就一路開始就失去，即係迷迷糊糊，唔好 語無倫次咯，已經 係啦。跟住我就我聽翻我媽講，但係其實我已經冇印象。 OK， 即係我媽就同我講。就叫我就見我就喺個半即係應該叫做半昏迷嘅狀態底下咧，我就不斷嗌你唔好追我啦，我對唔住啊，唔好追我啦，你唔好。 係啊，點解會講啲咁嘅嘢嘅咧？ 係啦，跟住就一路喺度掙扎，跟住喺度勁掙扎咁樣啦。跟住就但係咧，我一路都散，一路都即係一路高燒 ，keep 住高燒，但係一路都唔退。即係 keep 住係講緊，即係好易燒壞腦嗰啲做。 乜、你完全都唔理解佢發生緊咩事啦？總之係 一病三到病四到。 啲狀況又唔係感冒，又唔係發燒啊，你又唔係熱親啦、 即係中醫睇曬，即係西醫睇咗啦。咁我媽即係已經係第三日已經捉我去急症睇。 係。 咁但跟住我就不斷喺度震，即係我 又 係 講嗰啲啦。唔好追我，唔好追 我， 唔敢啊！ 你冇拿住把刀嚟過嚟啦，唔好講咧，對唔住啊！ 即係亂噏一通，但係完全唔知咩嚟嘅。 係啦。跟住哎呀，我唔知啊，喂喂喂，又講啦，講咗一大輪，跟住我媽就覺得唔對路。 嗯。 咁但係當時我已經冇曬，即係冇曬意識嘅。其實我係一個半昏 迷 糊，半迷糊糊。我媽嗌我又唔知咁啊，即係我嗌佢嗌我又唔適應佢嗰啲啦。咁跟住咧，跟住就即係西醫唔得，咁啊要用其他方法。咁誒去到即係去到我姑婆個位置啦。咁啊姑婆就即係又即係唔知啦，我唔知嗰個情況係咩啦。總之我就記得。我媽去完姑婆度翻嚟，就俾咗杯嘢我飲。嗰杯嘢咧就係綠色加黑色嘅，即係 總之好核突嘅顏色。 即係青綠加黑色嗰啲唔知咩。 鬼口水， 唔知啊，我唔識用嗰啲。總之係一瓶好難飲嘅嘢啦。係啦，咁啊飲，跟住我就記得一杯白，總之係一杯清水，跟住唔知倒啲咩落去，然之後加啲符落去，跟住搞下，跟住飲啦。跟住飲完之後咧， 精神爽利啦，即刻。 隔了一晚，跟住就開始真的退燒了，但佢又唔係退得好快，即係唔係即係嘣一聲退燒，即係開始真的識開始退燒，慢慢退燒。咁我啲身上嘅點咧，係突然間一夜之間冇曬，消失曬。跟住之後咧，咁我嘅人開始回復翻精神之後，我就咁啊就要即係要翻上去啦，即係上翻去姑婆度有啲嘢做啦。咁究竟做啲咩咧？ 咁啊留翻下一節講啦。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那老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野受恨。海气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哇，成9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呀。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又翻嚟啦。上节咧就讲到啊，你个衰仔啊，人人都话 唔做得， 唔应该做嘅喺坟场里面嘅事情啊嘅禁忌，你冚唪唥同我做晒。 做一次過、啊、 再重温一次咧，好簡單咁重温啦。第一樣嘢，唔好數墳頭。 我數咗， 數咗啊！唔好企喺人哋嘅屋裏面，即係例如嗰個台基，你啊不特止，仲要踩頭，企喺個墓碑上面啊！呢樣唔做得嘅，做咗 係 啊！唔好隨便大小二便，你啊竟然喺人哋後面屙尿啊！ 做埋 做埋啊！唔好睇，唔好批評人哋。靓唔靓，丑唔丑， 老唔老， 老唔老， 做咗 又做埋啊！跟住仲有咩啊？唔好睇人哋几时死， 睇埋， 睇埋， 仲要数添， 仲要数埋，哇！乜都出齐。 咁但系系咁， 你知唔知啊？我可以咁样分享一个事情就 系 话，我中学嘅时候去某一个同学嘅屋企，佢屋企咧就喺富宁花园后面。的水邊村，水邊村有個特色的就是它依山而建的，其實是一個漁民的村落來的、因為要搬遷新市鎮的關係搬遷，所以呢政府幫他們建了一排一排的排屋的、啊、都 很窄很小其實那些屋、 嗯、 但是問題就是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安樂窩來的、 嗯、 那就在那裡、開 party 啦、啊、他們就留下有些地堂的位置咁啊，有啲凳啊、台啊，即系石台、石凳咁。但系咧，同时间其实如果你有细心发现嘅话咧，嗰、那个地方嘅一带咧，系好多杂草丛生嘅坟墓嘅。咁嗰次咧，我哋开 party 嗰个位咧嘅下边，就系啱啱长晒长草，好犀利嘅，即系已经好冇人拜、冇人清理嗰只嘅坟墓嚟嘅。我就大大声讲：，咦，呢度有个坟墓喎、啊，咁。跟住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就系喺个地堂对出，其实有一排排屋噶嘛， 系 一个阿叔， 系 一个婶婶， 系 加一个细路女， 系 六对眼，唔系六只眼，系讲错 六对，三句三 六只眼， 六只眼， 三对眼， 系 同一个方向望住我，我啲同学。十几人啦，唔知几多对眼啦，十几对眼啦，又望住我，嗰下静咗五分钟足足， 咁夸张静五分钟，好耐， 真噶，真系啊，五分钟大家都唔出声啊，咁望住我，因为我到我大个，我后来我明白呢啲系无主孤坟，已经够惨噶啦。 你仲要咁大声？ 呢度有个坟墓啊！咁 你仲要话俾人听？我就 系即系已经摆到明话俾人听，都冇人拜啊！你睇下咁多草咁啊！ 睇周围都系杂草， 好罩忌。咁你当然嗰阵时细路仔唔识世界啦，中一啫，系啊， 我仲细添嗰阵时。 咁啊，我啊冇穿冇烂嘅嗰次，我咪即刻收晒声唔出声咯，咁冇嘢嘅，咁你眼我眼啫， 咁咪啱咯嗱，你中一都咁样系咪？我当年 细路仔更加抵死啦，我当年撑起个屎忽打啊，好正常嘅真系。 即系我当年小三四咁样，咁好啦，跟住之后先剩翻一节讲到， 饮 嗰 杯 好核突嘅嘢。 嗰杯即係唔知我唔識， 唔知咩嚟嘅。 嗰杯味道都而家即係足以難忘，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嗰陣味。 OK， 係好濃烈嘅。咁跟住飲完之後咧，咁啊即係神奇地嘅，真係好快地退緊燒啊！頭先講嗰啲身上嗰啲一夜之間冇曬。 係。 咁啊，跟住之後咧，我就隔咗幾日，咁啊就咁啊，即係個人精神翻啦，咁啊即係有翻意識嘅時候，我就翻。就跟住我媽就滴咗個水，即係要上翻去，類似還神嘅儀式啦咁樣啦，因為要做，因為我估應該係即係牽涉到應該係有即係牽涉到啲即係我自己祖宗啊或者嗰類， 係應該有一啲你唔應該 要動用或者係要麻煩到嘅人， 某程度上係啦， 係啦，咁啊跟住翻上，跟住上到去嘅時候咧，咁啊就即係二話不說就真係俾人柄啦，不斷俾人鬧啦。跟住就問我：你嗰日做過啲咩嚟啊？咁樣乜人啊？咁啊，跟住我已經同佢講，我唔好記得做過啲咩嚟。係啦，我呢個真係冇，即係我同即係當時當下冇記得咁啊，喺度已經吟吟噏咗大輪嘢啦，咁樣。咁但係啱啱頭先你數嗰啲唔應該做嘅，我做曬。 你全部做曬， 我做清曬。 你怪得邊個咧？問題就係咁啦。 我做清曬啦。 係啦。 咁跟住之後咧，做清曬啦。咁啊，跟住之後就爆鬧啦。跟住就即系，即系要重新教育我啦，就话帮我听，叫我记住呢几样嘢，就系头先嗰几样嘢要我数，叫我 重新上堂， 重新上堂就系、是，即系去到唔可以乱讲嘢啦，唔好乱咁去厕所，唔好乱咁厕所啦，唔好乱咁数啦，唔好乱咁即系唔好乱咁嗌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咧，我就跟住就就话我即系我听翻啦，呢、這个就因为。當時我就做了要我要做的事，就是上完香，跟住又係永遠都去到嗰度好頭痛的地方啦，咁樣。咁啊，去完之後咧，我就即咁，我就俾人趕咗出去啦。 係， 就嗌咗我出去出面坐。跟住咧，我媽就即我媽留低咗，我媽就同我媽講，咁就應該咧就我咧就得罪咗我唔止一個， 係好多個， 係都好幾個咁樣啦嘅嗰邊嘅朋友啦。 係 就整鬼我啦，搞到。即等我又即小情大戒啦，叫做系啦，咁我又唔系即听我妈，即听翻阿妈回即讲翻俾我听，就系话唔系佢又地，佢哋又唔系想即置我于死地嘅，不过纯粹想搞翻我啫咁样。 嗯哼， 咁啊，跟住之后就叫我即我妈就即从嗰件事之后，我就开始就即每一年去拜山，我就循规蹈矩，我就唔敢做呢啲嘢， 唔敢再乱嚟啦。 系啦，咁啊。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啦， 系啊，即系总之就系见到都唔好讲啊嘛。 即系如果大家嘅有印象咧，初收听嘢话嘅时候都有分享过啊，佢成日喺坟场度见到嘢噶嘛，跟住就乱咁噏噶嘛，吓。 系啊，啲 嗰啲都已经算小事噶啦，如今呢件事都好大件事啦，当然。 我做埋啲唔应该做，成日都做埋啲唔应该做嘅嘢。系啊，咁啊，从此之后就要即系循规蹈矩啦，见到咩都唔好嗌，唔好讲，唔好叫啦。系啦，即系当睇唔到就算啦，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其实都即系呢件事之后，我就以后都冇再去做任何呢啲即系奇奇怪怪嘅事，呢啲就系啊。 咁啊，当然啦，即系有一啲嘢我哋唔应该做，唔应该讲啦。咁啊，例如话喺除咗你话喺一个叫做。墳場的地方啦，特別是你話去玩啊，你都知而家好興一樣嘢叫探險啦，或者有啲係你就算好靚嘅地方，例如我哋形容到喺赤柱咧，咪一個軍人墳場嘅， 或者 柴灣嘅西灣墳場，整到好靚嘅，嗰啲人又 係 好興喺嗰度影相啊，或者係玩啦， 或者遊覽。 其實雖然那些是 西人墳場、但是你都要注意，就是盡量都要尊重回即那裡每一位 的先人、因為始終你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因為據我所知呢，有些人在那些地方玩完之後呢，其實都會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過的， 是啊，還有那裡不要拍照、我記得是說過是不要 拍照，都很喜歡拍照那些人， 是啊， 但是有個案是說拍到怪事的， 是啊，但是有些中式那些即是類似中式的墳場，其實大部分都知道不應該拍的，但是西式那些我就不知道 了。那就當然啦，即是這些你自己要顧忌咯，例如你不要那麼刻意去拍別人的墳頭啊，或者是 好刻意咁去對住人哋作出一啲嘅批評咯。 嗯， 即係呢啲嘢其實就你始終嚟講咧，就係話人哋係唔想俾你話嘅。 嗯 啊，咁啊，但係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就只會真係自己惹禍上身啦。 係，所以就係第一忌，千忌切忌，千祈唔好做呢啲嘢。 好，講到墳墓，咁啊，繼續講少少嘢啦，就係、是、一陣都講下靈感嘅嘢啦。 好啊， 即係我突然間醒起。咁啊，墳墓咧，我試過咧喺我唔記得有冇分享過啦，以前嘅集數裡面，不過今次都再重複講一次啦。 好啊。 以前咧有人分享過，就喺一啲靈異節目上面分享過，話青衣咧，即係嗰個叫回歸咩咩咩紀念徑啊，即係啲人好似行山嘅嗰度係，嚇嗰條郊遊徑裡面，其中有一個墳頭好得意嘅，佢哋話。即系如果大家去過華明村啊嗰啲地，或者元朗公園咧，咪有一啲好大個嗰啲即係原居民嗰啲墳墓。 誒，好大座噶嘛，我記得，即係好闊噶嘛。 但係佢哋個墓龜個頭頂係咩色嘅咧？一定係紅色嘅，係咪啊？ 係啊係啊，紅色嘅。 OK。咁啊，嗰次嗰、那個靈異節目嗰、那個。電話其中一個分享咧，就係話佢哋就喺青衣呢一個族，即係啲人話好猛鬼嘅地方啦。 啊， 嚇， 即係 Ivy， 係咪 Ivy 個頭啊？ 係啩？我唔識分 嚇。 即 係 話後面咪有條山徑，嗰條山徑就好猛鬼嘅。同時間亦都話其中一個墳墓咧，個墳頭係綠色嘅。 綠色 係由綠色，佢哋都唔理解，因為佢哋都未見過。 係咯。 咁我初我都唔信啦。我不信喎，車邊係㗎？即係人哋土葬啊，點會由綠色㗎？肯定紅色㗎嘛。 係咯， 因為紅運當頭啊嘛，同埋你紅色係傳統中國人用開嘅顏色嚟，好少用綠色嘅。咁啊，直到幾時咧？就係、是、好似係兩年前啊，約略啦，兩年前到啦，我就跟一個死黨去去城門嗰次去，唔係去川龍先嘅嗰次係、去川龍飲茶，飲完茶就去行嗰條徑去城門、水塘嗰邊啦。 係 啊，咁啊經過元礦坳啦，即係話。 嗯。 咁就去呢一個川龍咧，咁又會經過一條叫做唔知係咩古道咁嘅地方噶嘛。 好似係。 唔、記得叫咩名啦，總之嗰度就有一條路係去城門郊野公園城門水塘一帶嘅。咁我哋未去到嘅，去到中途咧，咁我朋友就行得好快嘅，咁嗰度楼梯位嚟嘅，开始落山嘅啦， 即系向下落噶嘛。 但系我企咗喺度，因为我好好奇，但系我朋友其实唔系几满意嘅，喂，唔好望啦，点解咧？我发现咗有两个坟墓， 系 第一令我觉得好奇嘅第一期就系话，头先我分享过就系话，我听过有个灵异节目。他们说过那个坟头是绿色的，我就在那里遇到了。在川龙之间那条山径里面的其中一个坟墓呢，真的、个头又有绿色。但那个墓很残的，其实即是它周边都生了一些青苔。 都是又是对似很久没有人来看 坟墓。是，但是这个坟墓的更奇一样东西呢，就是坟搭坟。 点样搭坟搭坟？点样 嗱？咁就咁嘅，前面佢系一个墓碑啦，即系有一个龟穴咁噶嘛，即系前面系一个好似大太师椅，我上次有讲过啦，太师椅咁样样噶嘛个样啊，一个月牙形噶嘛。咁后面通常咪一个龟壳嘅，但系呢一个坟墓系冇龟壳嘅。咁但系佢嘅后面多咗乜嘢咧？佢个太师椅背后就紧接住。真系接觸到嘅，緊貼住嘅，多一個墳墓， 即係貼近咁樣。 係啦，即係咁樣啦。如果你見到我視像就係咁樣啦，呢個係前面呢個墳啦，後面一個墳啦。咁望到你兩個應該有一段距離嚟撞啊嘛，係搭埋咗， 即係切緊。 而後面嗰個係高啲嘅，高過前面呢個嘅， 騎住係 啦，騎住佢咁嘅，係啦 ，exactly 係騎住佢。而前面這個呢个骑嚟到就是那个头呢绿色的，所以我就觉得咦好奇怪，我好想走埋去的了。其实当时 哇你真的不是添啊你 跟着被我的朋友截住，你想怎样啊？ 我冇啊，我好好奇啫。咁啊，你唔应该望嘅嘢，应该快啲走啦，系嘛？ 梗系啦，仲 跟住就扯我就，佢知道我八婆啊嘛，就系始终 系 八婆本色啊，离唔开啊嘛。佢于是扯我扯啦。咁啊，结果就冇再深究到呢一个点解系咁啦。 系 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行行開呢段路嘅時候，有冇都有發現過呢嚿嘢啦？定係因話基本上我見到嗰啲唔係真實嘅嘢咧？啊， 即係其實冇冇呢個份存在。 係啦，咁啊，不妨都可以嚇、啊、分享分享一下啊呢部分。 但係我真係發現，其實如果我哋香港咧好多呢啲即係叫做教育經啊， 嗯， 或者即係叫做自然教育經咧，其實都好多呢啲嘅，即係周圍都好多啲分享。 你唔好講話嗰度啦，我哋成日去嘅西貢啊。 嗯， 那个叫做康乐西贡康乐 中户外中心， 户外中心啊，佢里面咪有几个已经好破旧旧嘅坟头嘅，但系你冇办法理解点解会喺度噶嘛？ 系啊， 即系虽然都知道系原居民嘅坟墓嚟嘅，但系点解冇人收葺，里面亦都冇嘢系空坟，但系政府冇理冇处理嘅呢？ 但系佢仲系一路摆、啊， 但系又残残旧旧咁喺个康乐中心里面噶嘛？ 系啊， 你会好唔理解就系、是、喂，我嚟郊游点会见到呢几个咁怪坟头嘅？ 唔识形容、啊。 我好细致已经 check 过一次啊！我甚至乎嗰次宿营我都去嗰度夜游添， 系、 啊、即系好细致。 即系走夜游好嗰度好多噶、哦， 三个岛啫，好似系吓。 唔系啊，我好多朋友喺嗰度啊。 嗰次冇为呢样嘢吓。啊冇怀疑呢样嘢，不过据我所知，这个中心都好多嘢故事， 好多故事喎、啊。呢、这个中心，我年、啊、每年即系话说啊，趁有时间讲下呢个故仔先。咁咧，因为咧以前我未做复康服务之前咧，我入行系做青少年中心，即系做青少年服务， 成日去噶啦。 我成日都要去 camp， 咁咧去亲 camp 咧，离不开都系嗰几个大嘅 camp 啦。呢个就其中一个，我经常都会出现，成日都会去。 有冇去过麦理浩啊？ 有。 都多故事， 都好多故事。 唉，嗰、那个留翻下次 讲 啦。 下次讲，系啦。嗱、啊，记得提我，我每记得找数啊，我记得找数啦。咁啊，荃湾做功德都好多。 系啊，系啊，不过留翻下次， 我下次讲啦。 留翻下一集，我哋讲营地啦。 系，我哋讲西贡啦，讲一讲日钓一钓底人。咁啊，话说我喺西贡，即系呢个中心啦，呢间呢个湖呢个康乐营咧，咁啊去过多次。咁你知道咧，佢嗰啲地方咧，好多咪弧形嘅一啲，好似我唔知系咪叫仓库定咩咧，我唔知佢点样 改装。系因为佢系改装噶嘛， 系啊， 一个军营改装出嚟， 军营改 装 出嚟噶嘛。咁咧话说就系有一次，咁咁啱个 campsite 咧就系、是、得我哋呢一间机构去包咗，咁啊冇其他机构嘅人。 好奇噶，好少话、啊，其实呢个营咧好得意噶，佢一系咧就得一个半个嘅机构俾你包晒嘅， 一系就 一系就好鬼多机构同一日出现， 唔知点解嘅咁啊夜宿营咁啊，其实因为佢都好大，佢容纳到成，我记得好似都有成二三百人嘅， 系啊闲闲地， 系啊佢宿营可以噶， 但系其实好少系咁， 系啊，但咁啊咁啱得咁巧啦，咁啊嗰个 weekend 就得我哋一间机构营即系包咗场咁样，咁夜晚咧基本上成个营地得我哋嗰班嘅小朋友，即系我班细路啦，同我哋就玩，咁我哋一行应该系四五十人左右啦，咁样连埋工作人员。咁咧，咁夜晚咧，咁我哋都其实我哋都叫咗啲细路，喂瞓啦，瞓啦，瞓啦，即系 睬你都 傻，睬你傻啦，系咪？即系 难得喺度夜游，玩通宵咁， 梗系玩啦，系咪？咁啊，我作为一个 worker， 梗系瞓觉。我梗系唔同你嗰头癫。 第二仲要早起啊，冇电， 冇电，冇电咁样。咁你话说就系咁，我就同即系我哋住嗰啲男女分开宿舍瞓，咁我瞓咗啲白人房嘅，咁啊隔篱嗰啲。咧就我就同佢講，你唔好嘈我，我瞓覺咁樣，我好眼瞓咁樣。你哋就即係自己即係想玩 pair 牌，我咩都我哋自己 隨便啦，不過唔好嘈，係 靜啲得啦。咁樣熄燈係啦，靜啲就得噶啦。咁樣咁我就冇理佢。咁咧話説，咁我就無啦咁啊瞓咗覺啦，瞓咗好攰，打完 cam。咁啊，跟住咧我瞓到朦朦鬆鬆嘅時候，我突然間被嗌醒， 俾人嗌醒， 俾人嗌醒 係人 人嚟嘅人，我啲細路啦咁樣，哇！ 有鬼啊！ 跟住 做乜嘢啊？ 做嘢啊！系啦，即系要想讲粗口嗰下，咁跟住之后就话唔系啊 ，Sir， 有啲嘢啊，啲 有乜嘢啊？ 有咩啊？有乜嘢？ 蛇虫鼠蚁就话 有即系有蛇虫鼠蚁冇嗌我啦咁样，跟住之后我就诶，跟住佢就嗌我出去，唔系啊，你出去先啦，出边有啲嘢，我唔好行出去啦。 OK， 咁啊就俾佢哋拖咗出去，咁啊其实朦朦胧胧咁样出咗去嘅时候，咁啊就话。 跟住佢就話：我、哦、你幫我望下，你幫我睇下佢啊，邊個啊邊個、啊？你見唔見到佢坐咗嗰度？跟住我就喺度捽緊隻眼咯，未瞓醒。 邊個啊？ 就係一人坐咗喺度咁，我就咁因為我哋著嗰啲型 T， 所以一睇就真係我啲學生嚟嘅。 嗯， 咁啊一望。咁啊，見到一個中學生嘅學一個，即係我嗰邊嘅中學生啦，坐咗喺度。咁啊，佢坐點樣坐法咧？佢係嗰啲咧，佢係啲日本式坐地，即係坐榻榻米 哦，跪坐 跪坐啦。咁咧，但係佢就貼得好埋，係好貼嘅，即係佢 exactly 好似 好傳統嗰只， 好傳統嘅日本坐，佢就坐得好直。 係 係，記住 佢本身係咪日本人嚟噶？ 唔係 ，OK， 好直坐得一。即係我， 即係總之就係一個標準嘅 日本 式坐 法，係啦。咁坐咗喺度，咁跟住我就已經第一下 意識到 有啲 嘢 唔同，係。咁啊，跟住佢哋就好驚，跟住我咩事咁樣？跟住佢就話冇，其實佢話佢哋本身喺即係坐咗喺嗰個，即係你知道出邊咪有個大，佢哋籃球場側邊咪有個好，即係上面籃球場咪有個好大嘅草地噶嘛？ 係啊，冇錯， 有好大幅嘅草地。咁佢哋就坐咗喺即係草地邊。咁我哋就喺度讲鬼故， 其实嗰个草地附近咪就系嗰几个空 系啦，跟住就讲鬼故。咁啊，讲紧鬼故嘅时候咧，咁啊，其实佢都即系嗰度即系好开心，哇，好嗌啦，唔紧要啦，成日认得我哋嘅啫。咁啊，由佢，咁啊，佢哋又讲，咁啊，讲下，突然间咧，佢就话个同学，即系讲紧唔知，我唔记得咗佢讲咩鬼故嚟嘅。咁啊，就话个同学突然间企咗起身， 嗯， 唔出声，但系佢个样咧，佢话俾我听嘅时候嘅样系。有啲目露空光嘅樣嘅，即係突然間好兇、 okay. 兇兇惡嘅樣，咁大家以為啊，係咪講咗啲咩嘢？ 營造氣氛啊，唔開心，定因為佢覺得唔開心就 嚇。咁啊，初頭以為佢玩嘢，咁但係咧，佢就真係企咗起身，佢就默默自己一個人行開咗，咁啊離開咗佢哋大概十零個人嘅身位啦。跟、住就自己，佢就好即係好似好好唔識形容，即係好尊敬嗰個動作仔，佢真係其實。跟住就之後一個好傳統嘅日本式坐法坐咗喺度，咁就背住佢哋嘅，佢哋望唔到佢樣。咁跟住咧望住佢，跟住背住咗就望住，我唔記得唔係望三分九，我記得望邊，我唔記得咗。跟住就望坐咗喺度，咁啊跟住嗌佢啦，喂玩啦， 係啊 ，A B C 你冇玩啦， 你點解玩嘢啊？ 啲氣氛玩夠啦咁 啊，跟住就你做乜嘢啊？咩事？跟住大家就唔敢埋佢，一路到。咁啊玩下玩下，咁啊去到後期覺得唔對路，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佢就嗌，跟住就嗌求救啦，因為唔覺得唔對路，咁佢哋就幾個有兩三個企咗睇住佢啦，跟住幾個就翻嚟嗌我，咁啊我出到去嘅時候，咁我就離遠望一望，啊係有啲怪，因為嗰時其實係啲秋冬嘅日子嚟嘅，但係咧我係望到佢前邊係霧。只有一層霧咁樣。 哦，你應該都好乾燥噶咯，同埋都比較 寒 啊， 係啊，即係嗰啲係粗。 如果係起霧，如果冬天起霧嘅話咧，即係起平流霧咧，基本上嗰日其實都好凍下嘅。但係呢種情況係 未到冬， 唔多嘅其實。 其實未入冬㗎，嗰陣時係應該係 已經 秋 末， 秋末 就更加啦，因為秋天好乾㗎。係 啊，即係我應該 around 係十月十一月嗰啲時間嚟嘅。 咪係咯， 即係好似而家呢啲時間。 無釐啦間起咁 同埋好係啦，咁呢會有好陣係濕嘅霧嚟嘅，即係你係 feel 到係濕度。 而且係好重啊，好濃。係 啊，咁跟住之後咧，咁點咧？咁跟住之後我就同呢首講你企喺度，你俾我出去過，就我自己走過去接，即係我嗌佢啦咁樣。咁大家就好驚 啦，唔知點算啦。 跟住有啲係真係有集我，我 以為你係大師啦，大師捉邪啦， 捉邪啦咁。 OK， 快啲俾咁我行咗啦。咁我就一路行，就一路嗌佢名，即係嗌我邊個邊個啊？喂，你都過嚟，喂過嚟先啦，過嚟先啦， 講兩句啊。 誒講未？唔開心？有嘢想？ 得罪咗你？ 得罪你？ 嗯。 跟住之後佢，我聽到佢一把好，佢突然間喺佢嗰邊出嚟就傳咗咁嘅聲，即係一把好似好憤怒嘅聲音， 係 咁嘅聲。 OK， by the way， 跟住我聽到呢把聲之後，我就話，跟住我就忍唔住啦，跟住就話，嗱呢位朋友，我啲學生冇得罪你，唔係佢哋路過嘅啫，係咪？即係大家即係係水分正水，咁啊大家。即係俾個面，係啊，養一養啊，謝謝 一晚咁多啫， 係啦，即係大家瞓一晚啫，係咪？跟住我就越行越近嘅時候，佢就咁樣咯。 哇！真係越嚟越嬲咁。 係啦，跟住嗱，我又唔想教你， 我又不想我學生有事， 是的， 要是就我們 你乖乖地就自 己走先，你自己走走開，有沒有，跟著呢他又不來，他又不理我， 嗯， 他繼續這樣，跟住之後呢我就唯有出洗手間 做一些事啦，是的， 就是做了一些就是保護自己的 事，是的， 是的，這些又是不說得的事， 這些不透露， 就是給了一堆， 就是某一些元素的事， 是的，等我做完之後呢，跟住就我的學生就動 L， 就整個 拍低了， 就拍低了，他還要向前中，就是整個人向前中砰咁样打低咗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即系我一见佢拍，一见佢打低咗之后，我就即刻冲前去，我就扶翻佢起身啦，我就拍系咁话，喂醒，我惊， 然后梗系问佢发生咩事啦， 因为我好惊，系啦，因为我当时嗰下好惊，我惊佢有咩事，我仲要 report 翻俾我社工听， 一定噶啦，出事噶嘛， 要 report 翻俾我即系同事听，咁啊。其实我已即呢件事，其实如果我一旧同事听咗，我冚咗，因为我冇讲，我最后冇 report 出嚟， okay。 因为我唔知点 report 俾人听。 话佢撞鬼咩？系啊，好难解释噶嘛。 系啊，即系仲要当时我系做紧间有背景 咁科学嘅年代，你同我讲呢啲嘢咁啊， 同埋当年 唔会信噶。 同埋当年我系做紧一间有宗教背景嘅， 系更加啦。啊，你讲呢啲嘢咁啊，更加好难信。 我唔知点讲啦，咁样。咁跟住之後，我冇 report 嘅。最後咁，我都同咗啲學生講，我都話即係大家當冇事發生過，即係當今晚即係佢冚親跌親啊，暈。 最多話佢係啊營養不良，唔係即係冇食到飯， 食 唔飽啦，暈咗啦。 咁跟住我咪醒啦，我嗌咗好多，我爭啲拍瘀咗佢塊面咁啦，咁啊拍，因為好驚我其實， 你應該含啖水，哦咁啊醒你， 唔理啦，跟住拍佢啦，都醒咗。跟住佢就如夢初醒咁樣，跟住佢就摸自己塊面，啊，點 解 唔 痛嘅？你打到佢痛嘅。 跟住，唉，唔好理我，跟住唔好 理佢啦，係啊。 我同佢講唔好理呢樣嘢。 呢啲唔係重點， 係重點係你發生咩事？ 係啦。 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冇啊，佢啱啱聽緊講鬼故咯。哦，咁你但係你知唔知頭先你行開咗做嗰啲嘢？我唔知我做啲咩。哦，冇啊，頭先你咪即係搭低咗瞓低度，我以為你就係做咩事啫嘛。 你咪食飽啊！ 我同我仔 仲要咁样呃佢啊！ 我要喂你，跟住但系我后边嘅同啲学生，其他学生就已经即系个样系呆晒 咗啦， 吓到 唔敢信啊！ 系啊，跟住之后跟住我就即系即场就坐低，咁我就揾咗有阳有即系有街灯有灯嘅地方啦。你知嗰度一夜入夜，其实啲灯就熄噶啦。 我好老实讲，我嗰次系凌晨时分去夜游，我都知道，因为我对眼唔系几好啊，大家都知道。 系啊。 即是睇嘢係蒙蒙查查咁， 啲燈係好暗 嘅。同埋好，我或者留翻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呢個營地，其實好怪。 好怪嘅，係啊，同埋佢成個地形都怪。咁啊，講埋會 講埋 最後，快啲講埋先。咁跟住之後，我就同啲學生坐低咗。咁我哋就同即係我哋就即係約翻三張，我就話俾佢聽嗱，今晚嘅事大家冇講出去，係啦，當冇事發生。 就算數啦， 佢就安全，你哋又 safe。咁大家當冇事發生，翻入房瞓啦。係 啦，到第二朝就散啦。係， 第二朝就散啦。係，大家就散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就喺度好起哄，啊！上帝先做嗰啲咩嚟嘅？大家 咪多事 係啦。跟住佢哋大家即係回個神之後，講咗兩個笑話，跟住之後佢哋 就算啦， 係 啦。 跟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喺呢個營地其中一個啫。 哇！睇嚟都好多故事喎。 係啊，呢個營地我去過。 不過係嘅，我嗰次雖然冇咩特別嘅感覺啦，不過睇個現場環境，我都會預示到係有啲嘢會發生。 係啊，呢個營地係有啲奇怪嘅。 另一個咧，留翻 下集講嘅咧，就係一定麥理浩。 哇！ 麥理浩一定要講。 麥理浩都要講。 呢一個地方係怪啦，真係。 系成个地形都怪怪地 好，咁今集咧就 overtime 咗少少，咁啊嚟到呢一度啦，咁啊留翻 下次、啊、大家记得揾我哋找数，就系讲营地啊。好，今集 唔系讲营希，讲营地， 唔系讲营希，系讲营地啊。营希都好多古仔嘅，留翻 下次讲。好，多谢你嘅收听， okay， 下星期再见， 拜 拜。